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啊，7月15日嘅大军阀。咁啊，首先咧要多谢咧，即系上个礼拜咧，我哋经过我哋一次吹鸡之后咧。咁我哋 YouTube 啊，短短兩三日之間咧，係多陣4-5-8個 subscriber 大佬，哇真係好犀利喎！咁即係終於破咗萬啦，咁樣樣 都幾難subscribe 係啊， 因為點解？因為你因為你要開個 Gmail account 先得嘅。 如果你普通人都有 Gmail account， 我就覺得好複雜咯。當我 subscribe 嘅時候，我特登開個 Gmail account， 因為我不嬲唔用開 Gmail account， 或者我用嗰個 Gmail account 咧。就係、是、唔適合用嗰樣嘢，佢就 reject 我嘅，咁所以我搞咗好多次咧，最後都係冇 subscribe。 唔係，而家申請新嘅 Gmail account 咧，冇以前咁方便嘅啦，其實係。 原來 係咁。係啊，唔係，但今日鏡頭咧，即係或者我哋即係聽聲嘅咧，多咗兩把嚇、啊、新嘅聲音啦，好年青嚇、啊，非常之幹勁嘅聲音啦，就其實係一位就叫阿希，系，另一位就系阿 Kenny， 系你好，大家， 介绍下自己先啦，喂， 系咁， 你介 绍 先， 大家咁礼让，做咩咧？ 咁我介绍先啦。咁其实咧，我以前都即系例如系有喺迷度写个文咁样嘅，咁啊，对住咪嚟讲嘢啦，系，咁啊。咁自從黎米大即係、就是、大地震之後，咁啊，即係喺花生台都順便寫文文咁啦。咁啊，我同阿 Kenny 咧，即、就、係、是、我一間會介紹嗰位嘅即係人士咧，就喺網上面咧，其實都有個節目嘅咁樣。咁啊，又咁啱啊，多謝阿曹總請我哋嚟呢度，即係叫講下嘢咁樣啦咁啊，即係都多謝花生台啊。咁啊，到 Kenny 啦啊， 係咁我去 Kenny 啦，咁就係啦，啱啱講咗啦，咁就同阿希就拍住一齊，就自己就做一個小小地嘅網台節目咁樣啦。咁自己個人就都係花生台嘅忠實聽眾嘅，不過我都係呢個禮拜先 subscribe 個 YouTube channel。 你睇下佢幾忠實，即係佢呢個禮拜咧，花生台一吹雞咧，佢即刻 subscribe 一 channel， 一呼百應啊嘛，一吹雞梗係即刻撳個掣去， 原來有你哋份嘅， 撐一撐啦，係啦。 你聽 我，我依家要即刻認罪悔改，因為我仲未 subscribe，我今晚翻屋企即刻 subscribe 個 channel。 你哋聽開咩節目多啊？喂， 哇，我自己就主流嗰啲王牌節目都聽齊㗎啦，差唔多都係啊，即係匪類啊、大軍閥啊。金英啊，笑看太平山啊，呢一堆咁都聽齊噶啦，都 即係證明我哋都係即係最受歡迎嘅，始終都係政治同時事節目。 唔係，唔係，其實因為我自己即係我哋兩個比較關心政治同時事咯。 咁你哋做嗰個節目都係咁係嘛？ 我做嗰個節目都係嘅。咁即係當然我可能即係有啲人會認識我，就知道我星期四晚仲有一個即係專講教會信徒流失嗰啲咁嘅節目啦嚇。但係我哋即係主力都係做一啲時事評論嗰啲節目啦。 冇錯，冇錯。 咁其實順即係做呢個節目，其實都係過下癮咁玩下啫。即係我又冇諗到話，哇要做個台出嚟，哇一幾千百萬人睇，我冇諗過。 你用 Facebook 噶嘛係咪？你哋都 有用 Facebook 直播，亦都有用 YouTube 直播嘅嚇。咁、okay, 我哋啲 YouTube 直播啲畫面質素咧，就梗係冇及得上花生台咁。 喂，我哋好渣嘅喎， 渣 嗱呢啲係高清錄影嚟啊嘛， 係咪 啊？我哋嗰啲用啲 Webcam 咧，即係喺街上面咧。 咁、okay, 你轉咗個？你轉咗個節目過嚟，我哋呢度錄 要近啲喎。 我哋要翻教院，其實好遠嘅喎，認真。 咪係咯， 哦，你專登去教院嗰邊錄。 嗱，不過唔 guarantee 你個收視係幾多嘅。 係咁， 咪即係翻轉咧，我哋唔 guarantee 收視啊。 唔係，咁你咪過嚟我哋嗰度錄，睇下排喺邊個時間，我哋塞，幫你塞一塞入去咪得咯。係 咯， 係 咯，係。 嗱，好主意，好主意。 點樣話？我哋揾阿希上嚟咧，同埋阿 Candy 上嚟咧，咁因為佢哋自己都係在學嘅學生啦，係咪？ 係。 介紹下你哋讀緊邊間？一個嶺南，好似一個教育。 其實我哋兩個都係教育大學， 都係教大嘅。我哋兩個都係 為人師表喎，將會做。 我唔係，我先係為人師表啫。我將來如果揾到教職嘅話咧，希望我可以為人師表。但係咧，你知道依家老師個市場咧，即係太過，即係競爭性太大，因為太多老師，所以即係都希望將來做到老師可以為人師表啊。 有都唔好做啦。 唔係，即係講佢哋即係而家咧去讀嗰啲即係。好似阿希嗰啲對政治咁有觸覺嗰啲咧，你可以即係教呢個通識啊嘛。 係啊，我真係 你即係教通識，而家可以呃蝦條啊嘛，而家係。 冇諗過呢啲嘢，即係仲要使唔使 Photoshop 埋張相嗰啲咧，使唔使啊？ 未諗到咁遠。不過老實講，點解我話即係唔好搞咧？即係我僆仔嘅時候，曾經都有一度想像過自己為人師表嘅。 係。 但後期咧，你尤其是而家，即係你係七至七咧。跟住你仲要帶埋啲嘢翻到屋企做，你唔係好似以前我啲阿 Sir 咁啊？以前我點解會覺得咁咧？就係、是、一年裏面有咁多個假期，即係學生放你又放噶嘛， 嗯， 亦都唔需要你唔 oblige to go back to your school 噶嘛。即係我唔見到我啲阿 Sir 會無端端假期啊、節日會翻去咁啊。但係而家唔係一定要好多時候好多課外活動，一定要你即係參與或者組織之類嘅。呢個係其一。 嗯， 喂，第二就係、是。好多人係帶埋啲嘢翻屋企做㗎，係 啊係啊， 我哋以前嗰啲三四點啊，同我一齊走啊，我哋三點三落堂㗎嘛， 係啊， 我一齊搭車㗎，大佬，你諗下幾 happy 啊，假期又多，身高良準，咁如果你唔想受太大壓力嘅話，咁你梗係走去教書啦。雖然你一世嘅前途就係咁㗎啦，係嘛？升咩啫？你咪最多咪即係由咩主任、啊、 做校長去到 做個科主任啊，主任啊 即係做 panel 係啊， 諸如此類嗰啲嘢啦。咁但係其實你嗰度得三四級喺度㗎啫嘛。 不過咧而家好多人咧，其實都成日都好似操縱一個誤會咧，就以為教大畢業咧都係做出嚟做老師嘅。咁但係咧，正正我讀嗰科咧就唔係做老師嘅。系我科系叫社會科學，大中華地區研究，咁所以咧， 你家女大陸嗰啲真係做啊？ 一睇就知啦，大中華教，大中華教讀呢個大中華科學。 唔係喎，大中華地區研究好多本土教嗰啲科入邊，其實入邊都有啲係啊。 咁好合理嘅喎，你諗下，喂，我要認識中國，我先可以本土啊嘛。 啊，放眼中華啊嘛，認識本土啊。 喂，咁啊，喂，不如我哋研究下呢個 DSE 嘅問題。 係啊，好，我想放榜啊， 我想聽段片先，有關於呢個 DSE， 因為我發覺即係幾個狀元講嘅嘢幾發人心聲。 狀元點睇梁振英？中立哥冇立場，確係勁喎。我哋個特首咧成日話要聆聽年輕人嘅諗法，究竟幾個出爐狀元除咗讀書叻，有冇關心當下社會？對梁特嘅表現又點睇咧？ 梁特首係咪連任呢樣嘢？我覺得可能要取決翻市民嘅民意咁樣。我覺得未必係我一個人認為佢應唔應該連任咁樣咁主觀咯呢一樣嘢。梁特首可以盡量試下令到各方嘅團體可以溝通融和，而唔係令到佢哋產生紛爭。 首先，佢要獲得翻廣大市民嘅信任啦。如果佢真係連任咗，佢相信一啲政策先會得到好大市民嘅支持。 覺得社會冇咁和諧咯，而家即係好似爭執聲多咗好多。有時有啲爭執係有建設性嘅，但係有時。有啲爭執聲就覺得係有少少無謂咁樣。 嗰啲無謂 先啲，你唔好講。 我幾多歲啊？你 我十八歲。 十八歲，咁即係我想問係咪選民嚟㗎？ 應該係， 應該係，即係會。咁如果嚟緊即係立法會選舉嘅時候，你會投 我有邊個？唔會參與。 唔會參與，點解唔會參與咯？ 通常政治方面冇立場。 咁所以咁講，你唔係選民嚟 㗎？有資格，但係冇登記。 梁振英連任，你知唔支持咧？ 政治方面冇立場。 呢個改革有咩立場？ 冇乜立場。 冇立場，但你第時想讀醫科嘅話，即係都影響到你。 咁做醫生唔一定要有立場嘅，我諗。 哦，明曬啦，中立哥，難怪班廢中成日話唔知你哋諗乜啦。 你覺得邊段係發人心聲啊，哥？ 喂，段段都好發人心聲咯， 係 好人哋問你，你點樣睇梁振英應唔應該連任？ 答應該唔應該就咁簡單。 你又話我睇民意，即係你就係 推咗波俾人啦，係咪？呢個只其一。好啦，即使後尾嗰個講得好少少，就話如果有民意嘅支持嘅話，我就咧估計梁振英日後嘅施政係比較暢順嘅咁樣。咁、但係你跟住你冇再答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呢個同制度有關噶嘛，哥？你點樣讀書噶？ 唔係，我好好奇一樣嘢咧，會唔會就係近年咧多咗通識科咧，係會教佢哋一啲咧，即係四平八穩，係唔會失分。 喂，呢啲唔係四平八穩添，而係基本上咧，你答一半唔答一半。 嗯， 如果頭先嗰個問題就係話，第一你推個波俾民意， 嗯。 第二就是推咗個波俾個效果上個施政係會好啲，如果有民意嘅時候，咁但係你唔可以脱離成個制度噶嘛。 嗯， 如果你考通識一定肥佬啦，係嘛？點解佢冇民意？人哋會問你。 喂，呢、這個唔係通識科嘅問題，呢、這個中文科嘅問題喎。因為中文科佢咁樣改革咗之後咧，啲人根本就係唔識答 yes no question。 唔係啊，你成個嘅 logical 嘅 argument 啊， 係啊， 基本上，如果我從考試嘅角度啊。你係唔 comprehensive，即使你話我要講左右兩邊都好，因為點解咧？你確實最後尾嗰、那個即係冇立場啦，哥咧，確實係反映到香港啲僆仔嘅一啲或者僆妹嘅一啲嘅情況，就係佢唔敢表態。係 啊，呢、這個 係 啊。 其實係好多考生咧喺個通識科學考試咧，都係有一個咁嘅感覺，就係話咧，我好驚考政治啊！一考政治，死硬啊！ 唔係，我以前僆仔都係咁。嗱，我以前僆仔都係咁，就係、是、我讀歷史嗰陣時候都係、 嗯。 你有好多嘅因素，例如話。令到呢一個嘅日本成為呢一個嘅明治維新冒起嘅原因咁樣，有五六個因素咁樣。咁我唔會 wait 每一個因素， 嗯， 係， 因為點解咧？佢嗰個階段嘅時候咧，你一 wait 或者你只係寫一個咧，你係會肥佬噶嘛， 嗯， 你梗係要所有嘢都全部寫曬， 寫齊曬出嚟 嘅。咁、啊、你最後尾咧，我記得啦，我已經作定一個咧 conclusion 噶啦，就係 combination of factors at work。我背埋呢個英文落去添啦，基本上跟住就係 suggest 或者 namely 咁喺度數，即係變成總結啊嗰啲咁嘅嘢。 嗯， 你係用呢一個方法去考噶嘛？ 咦，但 係 點解唔使 waste 嘅？ 喂，呢個係我哋大學階段啊，甚至可以出嚟、 哦， 已經係好 advanced 嘅。你同個客試下咁講啦。 咁又 佢係要你 list 一樣嘢出嚟， 你試下同個客咁講話，我哋有三個樣嘢去計算你條數嘅咁樣，跟住咧三條數嘅答案係唔同嘅，人哋問你咁，我睇邊條數啊，哥？你唔通话由呢一度跳到嗰度啊，大哥！即系例如我哋做估值嗰啲咁样啊，有几个 approach 噶嘛？ 咪即系土白咁样，可唔可以咁讲咧？嗱，譬如你想 California 系咪？即系有个跟个 PET， 我就要减40磅，系咪？跟然之后佢 list 一大堆啊！嗱，你可以即系 唔系三种唔同方法都可以减40磅， 你可以一日做500个即系 sit up 嘅啊！你一系咧就即系跑即系一日跑成个钟头嘅步嘅。 咁我就会问你最 effective 嘅方法。 咁我可唔可以减40磅啫？系咪 最紧要系减40磅啫？ 就系咁啫嘛，大佬。喂，即系有时你听到人哋火滚就呢样嘢啦。唔系，而我觉得即系其实系你揾呢啲人都系尖子啊嘛。所謂尖子，其實佢哋 have something to lose 啦，佢覺得自己係，即係如果你自己即係作為尖子，你以後可以有咩選擇咧？作為香港人嚟講，你係做 AO 啦，係咪？一係就去或者 IBank 啦，係咪？或者中資機構啦，咪呢啲嘢，咪做呢啲咁嘅職位，咪你有政治立場。你講人話真係冇運行㗎喎！ 喂，等陣，等陣，佢做醫生㗎喎，佢決定。 但係你做醫生，你都咁樣樣。 佢想做醫生啫。 唔係，佢想做醫生，咁以佢 咁人哋問你，我點樣切條盲腸？咁你話我冇立場，或者你 list 幾個方法出嚟？ 唔係啊， 你叫我研究啊？ 你都冇盲腸，我點同你切咧？你咪咁答翻佢咯。 唔係，你應該係咁答啊！你作為醫生，你話我判斷你呢個唔係盲腸。基于唔使讲咩因素噶啦，老实讲对病人嚟讲，你唔需要解释咩医学理论噶，系咪？嗱，你唔会话嗱两个方法，咁当然咧，如果方法系同个病人有直接关系，即系话佢嘅痛苦程度啊，佢个治疗嘅期间短定系长啊，咁嘅嘢，你梗系要分析俾佢听，即系征求佢嘅意见啦，或者解释俾佢听我成个即系过程系点啦，麻麻醉嗰啲咁样。喂，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唔可以话我冇立场啊，我唔知咁样，等我上边讲啦咁样。喂，呢啲系究竟系精仔啊，定系根本系读死书，只系应付嗰个游戏规则？我成日认为，即系读书叻唔叻，其实就系你要背诵嗰个游戏嘅啫嘛。 嗯，系。 正如我打 game 一样，因为我都试过去尝试去玩嗰啲 game 啊。即係而家最新嗰啲football manager 嗰啲，喂，其實你係要 tackle 佢嗰個成個 game 嗰啲嘅 loophole 啫嘛。同樣道理，你考試就係、是，不過佢就係比較認真同埋嚴謹好多，更嚴謹、更認真同埋更學理好多。咁而你係要 tackle 佢啫嘛。即係例如你要研究佢過去嘅日子裏面嘅考試嘅即係趨勢係咩，個重點係乜嘢？你個答法應該係點樣？唔可以有一個 point 係咁講，即係好似嗰陣時候我同阿索羅 B 講嘛，屌索羅 B 一定死嘅你考試，因為點解咧？人哋問工 不斷重複啊，索 一來你又不斷重複啦，係嘛？一個 point 係咁 elaborate， 因為你淨係識嗰個 point， 可能係人哋會覺得我唔係話索羅 B 嚇，你都冇時間答第二、第三、第四個，第二個就係人哋問你東，你永遠係講緊西。咁你就實死嘅，即係咁考試啊！ 去到 U 嗰度，你考 Philo 呢個係 OK 嘅喎。係 咩？我唔知啊， 係真嘅。 係 唔係咁？但係即係話你答幾邊嘅講法係要嘅，即、就、係、是、你作為一個學術論文都要啦。即係有人講過呢樣嘢，有人講過嗰樣嘢。不過我認為咧，我分析咧就應該係呢一樣嘢，基於乜嘢嘅事實、乜嘢嘅道理，或者乜嘢嘅實證研究。咁同樣道理，喂大佬，你嗰個拔萃嗰兩個嘅女狀元。即係唔好講樣先啦，就係講你個即係學識。咁睇民意呢個邊個答案嚟㗎？ 我諗咧，其實咧係即係普遍學生對時事嗰個觸覺唔夠啊，反而 咁你唔係讀喂唔係你唔係讀通識嘅咩？ 佢讀通識，但係唔代表佢真係個時事觸覺好高㗎嘛。 佢要學一個詭辯嘅方法嘅啫。 特別咧係咧學生，喂大佬我係尖子嚟㗎喎，唔通我喺傳媒同佢講話啊我唔識喎咁樣，咁好樣衰啊嘛。 唔係咁你咪答咯。如果你話我唔想得罪梁振英，或者唔知道而家壓住去邊度，咁你咪話其實咧邊一個領導人當權咧唔係最重要嘅。梁振英究竟喺咪度咧？其實同個制度有關。因為有一個，因為一個民主嘅制度就能夠確保我唔喜歡嘅領導人能夠被撤換嘛。我經過一個定期同埋公平嘅選舉嘅制度嘛。如果你係有咁嘅，無論你係陳振英定係張振英都好，都冇問題啦。咁你就第一，你呢個係有學理基礎嘅，亦都有經驗去引證，因為全西方國家全部都係咁噶啦。亦都表現到你嘅知識。即雖然呢個我答過好多次㗎啦， 我就係想問一個嘢，一樣嘢啫，就係乜而家啲通識要學到咁樣？ 咁我咪唔直接答，究竟係梁振英應唔應該繼續連任咯？咁當然你更激嘅就係話乜佢應該繼續連任？咁我哋香港人唔係好大鑊，你睇下佢啲民生嘅政策，你咪數咯，亦都得用呢、這、一個。 我覺得呢個先係正常中學生可以讀。 但我 諗 就係正常中學生就冇留意嗰個時事去到咁樣咯。 咁你話咪大佬啊，三跑工程咩嗰啲大白象工程又好，你應承咗嘅承諾嘅最高工時又好，或者呢個全民退保，喂你都冇 carry out 嘅。喂，你都冇做嘅。喂，呢、這個領導人就係因為個小圈子選舉。嗱，我估佢唔敢講㗎啦。 唔 講埋小圈子選舉，咁你梗係大鑊啦。 同埋佢冇咁熟悉呢啲嘢咯，我覺得。 喂，唔係啊嘛，你攞得五星星啊，而家叫唔係叫 A 啦。嚇，攞得五星星，攞七分嘅人，喂，連呢啲都唔識答。 唔係啊，即係而家 咁你真係考試機器嚟嘅啫喎，大佬。 其實係嘅，真係一個考試機器嚟嘅。話説咧。啱講起呢樣嘢就係、是、我記得以前中四嘅正值就係高鐵嘅事件啦，咁我就問我教通識嗰個 Miss， 咁我應該係嗱兩邊都有佢嘅理據，咁我應該點樣去睇呢件事呢？ 因為你阿 Miss 都唔識啊嘛， 係啦，佢 Miss 係唔識嘅，然後佢就同我講啊，你自己諗啦，睇多啲啦，我就係唔識，我先要問你啊嘛。你同我讲话，我都唔知啊！你自己睇咁，即系其实就连教我都唔识教。 你唔知啊？我哋以前咧教历史嗰个 Sir 咧，用翻你呢个 approach 我哋答到嘅，就系点咧？你先铺陈咗嗱，如果真系你要咁样答啊，简单铺陈咗咧两边嘅嘢出嚟先。你画个表都好啦吓、啊，即系如果我哋而家做功课，梗系画个图表啦。呢边正方，隔篱嗰边系反方啦。 然后， 但系其实咧，如果你要 take 个 position 嘅时候咧，例如反方嗰啲，你全部要答晒佢。 嗯， 咁你都篩選邊啲正方嘅答案咧，係有道理同邊啲係冇道理嘅。 嗯， 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最後 reach 一個 conclusion 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咧，當然咧，你話中學階段我哋唔要求咁高，亦都唔應該要求咁高。嗯、其實佢就係要你識 advantages 同 disadvantages 啫嘛，冇、哦、理由 但 係就算 judgement 咁戇居。 但係就算咧，中學嘅階段咧嚟、通識卷咧，都要要求你寫駁論嘅，即係例如你反方。博論即係話反方提出啲咁嘅證據，咩提出啲咁嘅觀點，你點回應佢嘅觀點？ 我哋細細個讀歷史，唔係我哋以前十年前讀 A level 啊，中史歷史都有啲咁嘅嘢㗎。 係啊，係 啊， 你要有咁樣嘅。 喂，你先點樣答啦？第一，整個現曹德純先。介绍一下嗰样嘢嘅时地人背景之如此类嘅嘢，例如话高铁啊，点解会酝酿出嚟啊？ 究竟而家去到邊個階段啊？啱啱幫取嘅緊，但係咧，如果你係要贊成起高鐵嘅話咧，你一定係攞咗啲反對高鐵嗰啲意見先，就逼個 summary 好啦。屌、你唔好答咁長啊，大佬，即係佢唔好每個 point 你喺度答啊。跟住你就攞大概兩三個 paragraph， 例如有三點，攞兩三個 paragraph。答咗回應咗嗱，嗰啲反對嘅唔係嘅，咁點解我贊成咧？咁咪再分嘅，咁你咪滿分咯。如果你答 history 嘅話， 係啊，係啦，類似都 係 咁樣。 不過問題就係你要讀啫，大哥，同埋你要事前有思考啊。 呢啲是辛苦， 呢下嘢先辛苦嘛！我講嘅 structure 出嚟梗係容易啊！我嗱，如果你叫我做 paper 梗係容易咧，我都係 cut and paste 嘛，係咪啊？我都係 copy and paste 嘅啫嘛。但如果你真係讀嘅時候，哇！大佬你考咁多嘅 syllabus， 你點知佢出邊條路啊？ 同埋事前有啲理論嘅基礎喺度，例如你話即係啲人話起高鐵，啲高鐵營運唔到咁樣，你至少你都要博到話，喂依家有幾多人用緊條鐵路嚇、要即係起高鐵又可以有啲咩成效咁樣，你至少要咁樣博到先。 咪所以我覺得第二樣嘢咧，我而家近呢十年八載咧先反省，其實咧你香港嘅考試制度咧，就真係要考考試技巧咧。同埋你嗰個背誦能力咧係啱，因為點解嗱？頭先我講個講法，你如果我年代係 A level 咧，就大概係45到50分鐘咧，你要完畢噶啦。 係啊， 喂，45到50分鐘同我嗰個 structure， 如果你俾我哋五條友而家喺度每人鬥一個鬥一段啊，都撲街啦。 唔 係，即係話你要背到好熟好熟， 係 冇錯。 但係其實咧。你都係要睇你有冇好彩㗎嘛，即係你嗰個對過往嗰個趨勢嘅分析係咪準確㗎嘛因為你唔可以背十鳩幾二十條入去㗎嘛，你最多係滾瓜爛熟嘅係三到四條㗎嘛 ，maximum 俾咗你五條嘅啫都係。 系咪？咁你點可以喺九個字裏面 finish？ 我講 A level 嚇，我即係我個年代，即係答唔知三條定四條嗰陣時候，四條 嗰陣時要答四條，每條要45分鐘。 冇錯，三個鐘啊嘛。 係啊， 咪所以後屘我事後咧，其實我想我仲驚咩咧？其實咧有好多嘢你係唔撚識嘅。我當你捉中曬，你攞五星星，其實你好多嘢係唔差成。 嗯， 所以美國嘅考試制度咧，佢起碼有60到70% multiple choice。你唔好以為 multiple choice 容易，因為 multiple choice 佢嘅要求咧就係咧你要好高嘅答中率噶嘛，你唔好以為四分一嘅答案係啱，尤其是你計數嗰啲仲戇居啊，因為話屌 multiple choice 容易啦，起碼我唔需要 step 分都冇埋啊，大佬你，因為你錯就錯噶嘛。跟住如果佢出得醒嗰啲就係咧，你漏咗呢個 step 就係呢個答案，你多咗呢個 step 就係嗰個答案，咁你咪你咪下街咯。 嗰啲好陰噶，好出奇 嘅 就係 嗰啲嘅。 跟住例如我啲我試過考 law 嗰啲題目，屌你咩？起碼有兩三個答案係差唔多 嘅，係啊 係啊，爭一個字嘅， 我考你 concept 嘅真係。 佢下俾個 case 你四五行，咁跟住問你，你覺得呢一個係屬於邊一類型嘅嘢？跟住你考個範圍咁廣咧，你個 knowledge 咪好闊咯。咁你跟住你嗰三四成咧，就真係考你 essay 啦。 係， 就考你個 presentation。哇，咁啊，大佬你啲科你點讀啊？哇，好難搞嘅喎，你真係好叻嘅尖子先應付你到，因為你個六七成已經去咗嗰扎。每一個角落都問你嘅嘢， 係 以前我會考都係咁嘅喎，你起碼 multiple choice 都佔咗三成，香港就少啲添。 香港其實以前係六四嘅， 四六比， 係啦。 唔係咁，所以你咪話而家咁嘅考試制度，如果你靠睇趨勢捉題目，跟住靠背誦，跟住攞 model answers 嘅話，其實有乜意義咧？咪就係考到呢啲咁嘅學生出嚟咯。咪就答你啲咁嘅嘢咯，大哥。 唔係喎，但你睇翻，如果你睇翻個即係係啦，十年前到十二年前咧，嗰啲尖子訪問咧，嗰陣時問佢，喂你點睇而家政府個直頭好簡單， 喂你好簡單啫嘛，你 五隻字嘅啫。 你問我哋其中一個經常喺我哋台裏面做寫手嘅桑普嘅字啦，桑普係當年第一個好似係全港係文科狀元嚟嘅，佢好似係唔知九八優一良，跟住好似再投訴嗰科就變翻條優嘛，所以佢變咗最後九優嘅。你睇下佢嗰寫嗰啲文，雖然佢有時好 Q 長，我睇咗兩三分鐘，我已經停咁滯啦，大佬。 唔係因為佢就鋪陳嗰啲叫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咧，係一字不漏啦，係講曬成個 story 出嚟嘅。 所以我哋應該今日咧，我一 咁所以佢頭兩段咧，其實佢可以唔睇其實。 唔係，所以咧，唔係我諗佢應該考試嗰陣寫字好快。 係係係係。但係唔係打字 點搞啊？係咪？同埋呢一樣嘢都係重要嘅。即係我哋好多時而家係 computerize 嗰啲咧，就唔會因為我嘅字體同埋字嘅嘢咧 係有一個 subjective 嘅 judgement。 嗯 嗯嗯， 即係話我寫字好嘅 Q 核突嘅，我由細到大都係咁嘅，即係冇乜認真寫字嘅。咁、你如果你用 computer 考，咪打咯。最多學習，喂，咁你出嚟做嘢都係打㗎啦，唔通你寫俾個客啊，大佬？你寫篇文俾個客啊，大哥？唔可能㗎嘛！喂，好深啦。而家你香港，如果你考英文嗰啲，或者考中文都好，你擺部電腦喺前面啦，叫啲學生答啦。喂，咁你就將嗰啲字體好唔好嗰啲咁嘅嘢咧，係扣除咗嘛？尤其是而家啲學生全部都係用電腦，比我哋嗰陣時更加係多得好緊要。你以前我邊有識用電腦嘅，大哥？ 嗯。 喂，但係而家所有人哋全世界先進嘅國家考試已經係全部用 computer 嘅、你咪答篇文出嚟咯，你咪嘟打咯。係咪？所以我話應該揾桑普嚟咁解，因為話曬佢係即係搞到狀元啊嘛，佢真係接受過訪問噶嘛，大佬第一個。 唔係，不過我有樣嘢想補充咧，就係、話之前咧李立峰咧就做個調查，就話即係喺 campus 入邊咧，即、係叫本土派自認本土派啊嘅人咧，就係得兩三成，唔多噶嘛。咁啊，即係嗰啲左膠啊，即係啲左膠聽到好開心啦，係咪？哇！原來你哋啲本土派都少數嚟嘅，喂！但係嗰啲唔出聲嘅港豬，係咪？嗰啲中立哥係一個絕對大多數嚟噶嘛？即係嗰啲人咧，係完全係冇政治觸覺，或者冇政治感覺，而事實上咧，有政治感覺或者係關心政治嗰啲人咧， 全部本土派 就係啦， 好多都係我哋喺教大接觸唔少都係。 我諗喺教大啦，我自己接觸得比較多同學就係、都係預售運動期間啦，咁嗰陣就上緊裝。其實落到去佔領區接觸啲同學咧，好多本身都係本土派底嚟嘅，係啦，真係左膠底嗰啲咧係真係。係即係本身佢已經係好留意開社運，係好早已經參與社運嗰啲先會。 喂，其實如果我真係繼續從政嘅話咧，我哋真係要拆解個問題。 嗯， 即係第一就係究竟本土嘅含義究竟係乜？ 嗯， 佢嘅元素究竟係乜嘢？即係我哋讀 social science 就會啦，你都阿 Kenny 都有啦。喂，你個 operational definition 係乜嘢啊？ 唔係，其實 你唔好成日同我講個 concept 啊 ，conceptual definition 係冇意思嘅咩？係香港人為先， 係個名嚟嘅啫， 係冇意義噶嘛？你俾 所有政黨都係以香港人為先啊嘛？ 戇鳩啦，唔係香港人為先，你話俾我聽，你即係其實基本上係屈落嚟嘅啫嘛？你話要我以中國為先，屌你戇居，我又唔係參選中國嘅人大選舉，又唔係參加佢嗰個嘅地區地方選舉。喂，但係問題就係具體操作定義咩先？係唔係贊成獨立？就係代表係本土先？即係你要問呢啲好具體嘅問題啊！究竟香港係咪中國不可分離嘅一部分先？你問清楚啲問題，你贊成係反對先？咁我哋跟住可以做個 scale 出嚟，就係話究竟有幾多人真真正正自己理解 conceptual 嚟嘅本土，你真本土㗎？即係你話獨立嘅問題已經可以繼續 elaborate 落去啦。即係話如果冇條件嘅話，你係咪贊成？ 我覺得 有條件，例如。如果要加税，你贊唔贊成啊？ 係，當兵贊唔贊成啊？ 係啦，例如要你嘅細路去當兵，你贊唔贊成啊？如果你日後有細路嘅時候，咁你就喂，咁你就好多 condition 嘅喎。跟住你嘅經濟增長，因為你而家係有即係可能係有優惠噶嘛，因為經濟又隨住政治嚟改變噶嘛。 冇咗個 CPA， 你知唔知情？ 喂，咁如果我哋跌咗經濟下滑嘅時候，咁你又同唔同意啊？喂，你要問得好具體噶嘛？你唔可以講概念嘅，大哥。 好吧，我諗我相信咧， 唔好咁 serious 啊嘛，你叫我。 唔係唔好咁 serious 啊！我話俾你聽個現實係點啊？個現實係冇你諗得咁遠咁大，而事實上咧，大家都係唔係係以生活出發，係以自己生活，即係真真正正喺校園裏面見到啲乜嘢，純粹係條件反射式，其實去表態嘅啫。嗰啲係乜嘢呢？就係、 究竟本土係乜自己都唔知啦。 唔係有嘅校園裏面，因為見到大陸人越嚟越多，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係基於一種排外嘅本能，係咪？即係或者趙博其實都講過嘅，所謂即係本土其實係一個即係叫做係右翼排外嘅本土嚟嘅啫嘛。呢、這個係會比較多，因為其實嗰樣嘢呢，其實 所以如果我係佢個年代嘅人呢、我補充多一句啦、因為我哋差唔多呢一節完，我就唔會咁自認係本土。即係話你係 losers 啊！我唔係話佢哋 losers 啊，我自己係咁覺得。 佢排我，佢咁講佢。 嗱，我要排除於阿龍喺呢度做節目，因為阿龍咧句句都係證據嚟嘅。咁咪即係我冇位企， 喂，咁咪真係我渣啦。 你又講得啱喎，即係啲人話咩？ 喂，我應該見到阿龍咁，我應該諗下點解阿龍講句句嘢，雖然十句我哋講咗八九句，但係佢落講一句已經頂我哋八九句啦。 精辟， 究竟點解佢咁精辟咧？佢事前係咪已經有諗定咧？諗定啲 quotation 出嚟答呢個問題咧？咁樣，咁你咪分析下人哋成功點嘅原因？點解我自己唔得咯？係我花嘅時間唔夠啊？定係還是我嗰、那個？即係邏輯嘅推論唔得啊，定係話我背嗰啲嘢唔得，我對文字唔得啊，定係話要對數學計算唔得？唔得嗰兩樣咪操多啲咯。 咁當呢個係學額嘅問題嗰陣時，點解決？ 搞下搞下，我而家已經唔係左膠變咗係右派，右派係講求競爭噶嘛，贏你先係叻仔噶嘛。 右派， 屌！ 唔係，不過呢個唔一定嘅，因為其實咧有啲叫做係內地嚟嘅學生咧。有啲人哋被揭發係即係揸假學歷，咁咪甚至乎係做學問嗰啲人咧，都自己係做咗假學問，即係好似港大嗰個叫姓楊嗰個啊，嚇啊嗰個女人咧，即係有呢啲乜嘢，即係 楊丹啊， 係啦，即係你變咗就係話內地嚟嘅，有時即係你會見到一兩 個，咁你咪更加唔使驚佢，因為佢做假嘛，答咗你啦。 咁佢可以話呢個制度唔公平㗎嘛。 咁你咪講嘅制度 有咩唔公平先，即係我都係唔明呢樣嘢。即係佢同你考同一份卷㗎嘛。如果佢考得叻過你，咁你應該自己反。 除非佢出貓。 佢出貓係另一回事。 除非佢靚女。走去偷個教授知我份卷係乜嘢。喂，咁就唔係我渣啦，係非戰之罪啦，大哥。 大學 咁你有乜好妒忌呢？ 咪大學饑荒嚴重㗎嘛，你諗下一年嚟未分都食。 好，休息一陣， 轉頭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